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接下来又是持续近两分钟的电梯运行，有细细的凉风从电梯缝里透出，发出呼呼的响声，听觉将周遭一切响动放至绝大，而电梯中的人各自站着，犹如铜像。袁本善牵住了池小池的手，池小池没动，但也没有甩开他。袁本善也晓得自己刚才的举动不怎么像个人，只好没话找话道： 甘先生怎么回事？ 精神太紧绷，晕过去了。 刚才乔云已经救不活了，五脏六腑都炸烂了，如果不给他一个痛快，他还要白白受上半个小时的折磨。 我知道。 袁本善试图辩解。 我有点害怕，是下意识的，不是故意。 池小池扭头看向他，语气有了些松动，甚至还将被袁本善握住的手抽出，安慰地拍了拍他的手背。 我知道。 然而黑暗中的池小池面无表情，被黑色美瞳遮挡住的阴阳双瞳沉沉地凝视着袁本善。袁本善对此浑然不觉，听到宋纯阳又原谅了他，方才松弛了些，挺直腰背等待着下一个房间的考验。下一个房间也是最后一个房间，一切噩梦的终结之处。电梯徐徐停下，门扉随之洞开。这次几人脚下的地板未被抽离，因此他们得以平稳地走出电梯，进入到一间约有80平米的宽阔房间。徐佳义背着甘棠最后一个从电梯里走出来，在进入房间的一瞬，他们身后的来路轰然关闭，彻底锁死。池小池环顾四周，脸色一点点转为铁青。房间依然是一目了然的长方形布局，地面墙壁均为水泥，但是房间里的角角落落几乎每隔3厘米就设置有一个类似喷枪口的尖状金属突出物，论密度足以让密集恐惧症者当场骂街。徐佳义把甘棠放下，拿指尖沾了沾喷枪口，放在鼻端一嗅，神情微变。 有气有味。 其实不用他说，每个人刚进入房间就嗅到了淡淡的焦油臭味，看来喷枪是那气味的来源。在徐佳义研究喷枪时，池小池的注意力已然转移到房间另一侧了。这房间里像是在挖燃气管道，有许多条平行的深沟，房间里有一半的地面被全部挖空了，只剩下8条零零丁丁互相平行的通道，各自直通向一个紧贴墙根而立约莫一人高的立式金属柜。柜面上有个密码盘，远远看去并不是常见的数字盘，而是由26个字母构成的。8个金属柜的正门上由左至右用鲜红的胶布贴着8个毫无规律的字母 SACRIFEL。池小池又将视线投向侧面的墙壁，墙上内嵌着一面巨大的玻璃幕，玻璃材质与刚才关着乔云的水族箱材质如出一辙，玻璃幕里镶嵌着一张极复杂的连线图。图片最上端从左至右依次写着大写的 A 到 Z， 每一个字母下面均钉了一个柳钉，柳钉上挂着一条长长的黄铜细链。26条黄铜细链各自从起点出发，交叉纵横各自延伸，上半张图还打了百余枚铆钉，细链挂绕其上彼此纠缠， 可谓盘根错节，看得人眼花头疼。而在图片中央挂了一个半透明的遮挡板，将交错盘桓的26条细链从中部遮挡住，只能隐约看出走向和轮廓。大部分链子在半途就断了，最终从半透明遮挡板下延伸出来的只有八条黄铜链，成功抵达最下方的终点。终点是八个铆钉，铆钉之下同样从左至右标注着八个字母 SACRIFEL。 孟前颇觉莫名， 治国是要我们做什么？ 他的问题刚一出口，在内嵌的玻璃幕上方便出现一个血红的电子倒计时牌，倒计时显示15分钟，且已经开始倒计走字。孟前顿时慌了神， 什么情况？ 原本善心里倒是有了数，却并不能完全确定，只能提高声音安抚众人情绪。 稍安勿躁，应该会有解说的。 而在众人不安时，池小池已抬起手来在虚空中描摹，沉默地从下部的字母逆向推倒上方对应的字母。 聪明。 小丑浮夸的笑声自房间四角同时响起，还是立体环绕的 3D 音效，刺得众人纷纷伸手捂住耳朵。 这一关是很有趣的一关哦，游戏规则非常简单，图片下面的八个字母对应上面的某八个字母，而八个柜子上也有相同的八个字母。 说话间，一道垂着手的人形黑影浮现在了房间角落，众人吓了一跳，孟前朝后躲去，声色俱厉： 谁？滚出来！ 那人形果然动了，只是关节僵硬，动作又活泼得过分，像是被一个喝醉酒的操偶师操控的傀儡。待他走近，众人才分辨出那当真是一只与人等高的人形木偶。小丑笑嘻嘻道： 有请我的员工为你们展示一下错误的玩法。 木偶员工欢蹦乱跳地来到玻璃幕跟前，托起下巴做冥思苦想状，旋即一拍手，仿佛已经想到了什么，又手无足蹈地跳到最左侧的通道边，用走钢丝的动作夸张地走过那条足够一人通行的水泥道路，走到贴着 S 型胶布的金属柜前，对着那密码盘随手按了一个 Z， 密码锁进滴的一声开了。人偶一派欢天喜地的模样，直接钻了进去把柜门锁好。而下一秒， S 柜附近所有的喷枪竟都对准了 S 柜，喷吐出熊熊火焰，橘杏色的火舌在金属柜上疯狂舔舐。金属导热性极好，没有成功破解密码的人偶起初还在柜内发出咚咚的锤击声，等到数十秒后，柜子外壳已被炙得发红，成了个名副其实的火棺材。人偶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柜子甚至被撞起了几处凸起，但他终究是没能逃出升天。大概烧了两分钟左右，柜子里的人偶才彻底安静下来，柜门自动打开，被烧得面目全非、焦黑一片的人偶无声无息地从柜中倒下来，坠入了一旁挖好的深沟中，仿佛那是早就准备好的埋尸地一般。孟前壮着胆子去深沟前看了一眼，只瞧了一眼，他大骂一声，连退数步。深沟底部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人偶的焦糊尸体，有些人偶的眼睛被烧得脱了框，仍然直勾勾地盯着上方，分明是死不瞑目的样子。也不知道在他们之前，小丑拿多少人偶做了类似的实验，小丑却像是在收看一场精彩的演出，抚掌大笑。 看啊，看懂了吗？ 谁还能看不懂呢？不过是密室逃脱里常见的连线游戏罢了。八个柜子对应着玻璃幕最下层的八个字母，他们需要做连线，找出每个柜子对应的一个字母密码，只有连对才有生路。如果他们连错了线，输错了密码，也能进入金属柜中，但就是会像那个人偶一样被喷枪活活烤死在柜里。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刚才小丑只开启了 S 柜旁的喷枪。倘若他们到时没有进入柜中，倒计时结束，所有的喷枪同时开启。想着那宛若地狱的火海热浪，几乎所有人都打了个冷战。 游戏规则就是这样的，再给你们三个小提示。第一，15分钟，不，11分21秒后，房间内所有的喷枪都会启动。第二，柜子里只能躲一个人，这是铁则，不能打破。第三，就像你们看到的，不管输入什么字母，你们都可以进入柜里，但输错的后果可要你们自己承担哟。度过这一关，你们就能在游戏屋里领取到你们暂存的物品和我为你们准备的礼物咯。祝各位玩家玩得开心，期待你们下次再光临我的密室逃脱。 说吧，小丑的声音便彻底消失了。